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厚朴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2018年中秋假日旅游市场信息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接待国内游客9790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35亿元。记者从市旅游委了解到，北京市景区中秋假期接待人数共计395.4万人次，同比增加 4.7%， 景区收入达到 1.27 亿元，同比增加 11.5%。市旅游委质监所共收到12301旅游服务热线、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12345转来的各类旅游投诉12件，同比下降 45%。 记者昨天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中秋节小长假，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中秋主题活动、文化创意展示、特色文化展览等25项中秋月圆主题游园活动异彩纷呈，共接待中外游客123万人次。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的游客接待量位列市属公园前三名。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了解到，21号到24号为期4天的中秋小长假运输结束，北京铁路部门旅客发送量累计达到 413.17 万人次，北京地区累计发送旅客 177.59 万人次，其中北京西站发送旅客量最高为 69.97 万人次。中秋节假日期间，市商务委重点监测的6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假日3天累计实现零售额24亿元，同比增长 5.4%。 节日期间，传统京式月饼仍是大部分消费者首选品类，同时酥皮儿、冰皮儿等广式西式月饼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昨晚，延庆中秋传统文化节在八达岭镇石峡村时光长城举行，众多游客和村民通过行祭拜礼、燃荷花灯、吟唱诗词等共度佳节，请听报道。 欢迎来时光长城嘞！ 长城主题灯展将夜晚的石峡村装点得唯美古朴，走过挂满红灯笼的长廊，几次和身着古代服饰的村民相遇，真的让人不禁觉得仿佛是自己穿越了时空。 拜月仪式开始， 全村村民和游客都齐聚在了广场上，在主祭人石峡古堡客栈负责人贺玉林的带领下庄严祭拜。现场的游客告诉我， 之前啊没参加过这个拜月仪式，感觉挺新奇的。 主祭人贺玉林就在我的身旁。 其实早在三代时期，我们就有秋母西月的习俗，西月其实就是拜祭月神。近两年我们在石峡村恢复了这个拜月仪式，也是为了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更好地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据了解，今年延庆区打造了一系列特色中秋文化活动 IP。 据延庆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树清介绍， 从9月15号到10月15号，我们将把三个节日联合打造，为我们广大游客制定了大概有40到50多个项目。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延庆所有的活动更突出的是文化加旅游的特色，同时呢也突出我们广大农民和游客的参与性。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1摄氏度， 逐渐转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天空云量会慢慢的增多，白天是高云有所增加，夜间呢是以中云为主，不过天气的这些变化对于户外活动都没有什么影响。由于白天的光照条件比较好，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4摄氏度左右，与昨天的最高气温基本持平，天气给人的感觉是总体比较舒适的，适宜您户外活动和居室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燕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我们从一个小假期啊，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大假期的倒计时当中，今天是倒计时第一天。 是的，当然了，既然现在还没有到假期，我们还是要收收心，该好好工作好好工作，该好好听我们的直播就听我们的直播。 是啊，但是这心太难受了，我真的一进入到今天一上班的感觉，我也听好多这个同事啊，也在聊， 特别像是长假的第一天刚上班， 哎， 是这种状态吗？ 有点这种感觉，但比那个更放松一些 啊， 就感觉哎呀，马上又要放一个大假期了， 就是、至少还有一个盼头。 哎，对，有盼头非常之重要啊。今天呢，咱们要聊一聊，其实有关于也是跟这个大假期有关系的。说到这个大假期呢，可能有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在出去玩的路上了。 是的，已经进入到那个全身心的状态。 是，人家中秋和这个国庆连着一块儿休了，中间用了这个5天的年假呀，或者7天的年假，人家把这个大假期已经串起来了。我想呢，就算是十一出行的朋友们，或者十一放假的朋友们，选择出去玩的、出国旅游的会比较多。 对，我查了一下记录，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加拿大了。 哎呦，你看， 然后一直到10月。中下旬吧， 你看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依然在直播间陪着各位啊，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别啊。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大家出去玩的话，旅行箱里一般都会带好多好多东西。 是的 啊，比如说一些化妆品啊，想要买的一些衣服啊， 面膜呀， 当地的一些特产呀，等等等等。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在这个旅行箱里边可能会占一点地儿，当然由您来判断这地儿到底值不值当让它占。 但是站的这个地方也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 而且是日常必须， 绝对日常必须。不仅好看，而且实用。 是的， 是的啊。当然也，今天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相对大件的，但是您可以去那儿看看， 挺好玩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互动一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一个字儿“猜”啊，就是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啊，猜，回复一个字儿，您会收到一幅图片啊，一张图片，您猜猜这个究竟是什么东西？ 嗯，但是光看图片，您可能觉得哇、哦，好有趣。但是实际上它个儿可不小哟， 个儿可不小、啊、嗯，先声明这绝对不是一辆车，它是一样家用电器。 是的， 您猜猜这是什么啊？ 就像我们以前看的某部电影，嗯，你看着它是一双鞋，实际上它是一个电话。 对，你看着它是一吹风机，其实它是一个电话。来吧，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欧美家电的刘海，欢迎刘海。 谢谢主持人啊，大家下午好。 哎，刚刚我们俩还聊呢，说十一去哪儿？刘海是美食之旅啊。 对，美食之旅， 准备去西安。 对，准备去西安。 哦，特别好。 对， 那你应该让小胖给你发个私信，告诉你一下那边你必去吃的哪些地方。 对，刚才我们来还聊呢，他说他有很多建议我去的地方，而且是那些就是已经经过很多人实验过的，而且是特别好一定必去吃的地方， 就是当地人好多人都会去， 嗯， 而且巨好吃，看起来虽然我都没吃过，但是看起来真的是巨好吃。 嗯，是 啊， 而且真的建议你去一下大唐芙蓉园。 哦， 很漂亮。 好的好的。 嗯，好了，咱们不说那些了。 好，咱从西安啊坐飞机开始往外飞啊。咱们第一站我觉得因为可能选择这些地儿的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挑了几个地儿，比如说像英国呀， 嗯， 像意大利呀，包括像法国啊，包括像德国，这些地儿可能是大家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可能会选的目的地之一。而且呢，这些地方呢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出产了很多很多的小家用电器，包括大的家用电器，不仅设计非常优美啊，确实美如画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确实很耐用很实用。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让您在行李箱里留一块地方，就是您到了都这个品牌的原产国了，您不带点什么东西回来吗？是不是这样？咱先从哪儿呢？先从意大利吧，因为意大利这个刘海比较熟，去了好多次了，而且他去过的地儿啊可能是大家比较少去的，因为他逛的都是小镇，是吗？ 对，是的。之前因为是工作关系去那边，然后、嗯、特别是去 SMAC 工厂去了几次，他的工厂是位于意大利算是中部靠近米兰吧，靠近米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镇上，然后跟法拉利的工厂是挨着的，周边其实没有很大的城市，基本都是一些中小型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的文化积淀等等，还是值得去细细品味的。 嗯， 包括它美食啊等等，是吗？ 嗯， 哎，那你去这个小镇这个工厂叫什么名字？ SMEG 就是 SMEG、 哦、 意大利的一个家用电器生产厂商， 就是他们家最有名的是那个 音箱， 色彩特多的，不是音箱，是那个冰箱， 冰箱 、 哦、冰箱 复古的，就一个门 啊， 就那个有红色的、 嗯、 有做成那个英国国旗的那种颜色、嗯、等等、嗯、好多好多图案、嗯、啊，就那个牌子的。 对、嗯、今年还刚刚新出了一款，是跟迪士尼合作的一款限量款。 嗯， 迪士尼这款它是 带个耳朵是吗？ 有一个、 就是、可以随时拉着走的。 也不是，它是那个就是米奇、 嗯、 迪士尼的米奇是今年是正好90周年。 嗯， 然后跟 SMAC 的正好今年是70周年，所以这两个品牌做了一个合作。 哦哦哦， 有一个米奇版的限量款的彩色冰箱， 米奇 SMAC。 是的、嗯、 哎，就是说它跟法拉利工厂是挨着的。法拉利我们知道是可以去参观，包括你可以去选个车去跑它的跑道的、嗯、那个比如说我们去到工厂里边能去参观什么呀？ 工厂 普通游客能去吗？ 需要预约的。 在网上预约 也不行。 也不行、 对，有需要，比如说真的是想去看的话，体验一下他的工厂的一些东西，还需要我们内部去预约一下。 哦、那看来就很难。 那算了，那就不去了。那说说在那个就是在那边的话，因为你我觉得给你的定位更像是一个就是家用电器的一个买手似的，因为你给我分享的好多好多图片啊，不论是什么品牌的，就看起来也非常的好看，而且它的品牌好像我们也不是特别的知晓。你跟我们说了你在意大利有没有去 你既然是工作去的，有没有去看一看这些小家电的这些小卖场？ 有去看，因为也是工作原因去嘛，所以说就是跟这个工作相关的一些地方肯定要去看的。他们那边这种大的卖场不是很多，基本是小的卖场啊，类似于那种小店。然后如果说是有那种小家电的那种集合店的话，它更多的是把很多生活方式的产品放在一起。比如说呢，它会给你烘托一个这种厨房的环境，或者是客厅的环境，把这些客厅里面和厨房里面 有点远景重现的意思。 是的，是的，而不是说就是有一个展台摆了很多都是类似的东西。不是这样放的，而是说就是给你，比如这是这个空间，它就是一个厨房，然后这个厨房里面应该出现的东西都会给你摆上去，而且摆的就是就让您觉得每一件都想拿回去，就有这种冲动， 好看， 是的，颜色搭配啊等等， 就类似于宜家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它摆的好像就是跟家似的。所以让你觉得哇、这个床好想躺上去睡睡， 体验式的展厅， 是 的， 对吧？ 对，这种。 去意大利，如果我们去意大利的话，有什么可以带的？你给我们推荐几样呗，别太大的 啊， 别提马桶盖啊。 那边确实不太流行那马桶盖。那边如果说喜欢吃的话，特别是意大利北部，它是以这个硬质奶酪闻名，特别是以帕尔马为中心，四周它周边的话，基本都是意大利非常有名的，就是硬质奶酪，叫 Parmesan， 这个奶酪的一个就是原产地。而且只有这个地区的奶牛生产的牛奶做成这样的奶酪，在这个地区的奶酪、 才能叫这个，是吧？ 对，才能叫 Parmesan、硬质奶酪。一般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餐厅里面吃意面的时候，我们在上面撒一层这个奶酪粉，就是拿硬质奶酪去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超市里面会有一些奶酪粉，它是其实合成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区别一下。如果说到帕尔马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这种小店，这种小店的话基本是卖两种产品为主，一种是火腿，另外一种就是这个 Parmesan 这种硬质奶酪。你会看那个火腿非常壮观，就是特别大一个，就跟可能跟我们半个人的那个身高差不多大吧，就是一只大火腿、 他们管那叫火腿啊？ 对对对，火腿， 那 是 腿大了 是 的。那个可能有点像咱们的那个哈尔滨啊，或者它灌的那种肠 啊， 灌成那么粗的，有点那意思，还是说它真的是挺事儿的？ 对，就是这么大一只那个，比如说整只的后腿，切的就是比较、就是比较靠后嘛，那肉比较多一些。 天哪！ 然后就是晾干、风干，然后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有些时间可能长的话会价格比较高。当然根据不同的那个产地不同，然后它晾制方法不同。比如说那个在帕尔马附近有一个河叫波河，也是那个斯麦工厂旁边一条河。这个波河的话，以波河两边的这个就是做火腿的这些农场主嘛，因为河边它气候稍微会湿润一些，所以说这个河两边的这个做火腿的这个农场主生产的这个口味会比其他家的会不一样。它会更嫩一点，稍微带点那种肉汁的感觉。就是这边的火腿会卖得更贵一些，因为它储存也不好储存，因为潮湿嘛，所以说你在长时间风化的时候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这边的火腿当然名字很长，我不是很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如果说真的有机会去帕尔马的话，就可以在这种当然店不多，其实可以找就排队的当地人经常去买这种店，可以扛一只回来，基本一只的话就可以一个行李箱基本就满了。 天哪，我觉得带这个的可能性不大。 以前真有朋友带这个的。 是吗？刘凯是一吃货啊。其实我想问他带点什么家用电器，他直接来一火腿。意大利有什么就是自己的，除了 Smeg 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本国的一些本土的品牌，家用电器的品牌，包括厨具的品牌也可以，是可以让我们去关注一下的呢？ 除了 Smeg 之外，我可能就是可能我们大家叫得上名字不是很多。特别在国内啊，就是不是很多。 好像德龙是， 德龙是， 对吧？德龙是意大利的， 对。 其他的好像确实不太多。 对，是的，确实不太多。 对对对，它厨具品牌还不少。 厨具也有，之前有一个意大利的牌子，也是还挺有历史的一个牌子。1880几年开始做的，也之前关注过它。因为它也在工厂附近。然后这个工厂不过后来是被德国一个企业收购了。 但是它的这个生产历史还是蛮悠久的。 好啊，今天我们一开始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来了一张图片，让大家猜一看，猜猜看这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猜对的，比如美美姐说这是吸尘器吧。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形制其实就跟真实的车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跟车的前脸， 对， 包括到前机器盖子， 对， 反正很大， 对。但是它把它切了一半，您觉得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个字猜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您来猜猜看这个到底是一什么东西啊？一会儿我们揭晓谜底。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燕子姐，国庆准备去哪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来，接下来咱们揭晓谜底吧。 L 相说了，说这是制冰机吗？哎，靠谱了。这个来，刘海说，这是刘海推荐给我，他说你看这个，我说哇塞太酷了，我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是什么，包括他给我发了一个打开的图，我都没看出来这是什么。我说哟，这是个烤箱吗？我说不是，这是一冰箱，是吧？ 包括还有人说呢，这是一酒柜吗？ 酒柜的话其实很接近。 哎，对对对， 因为我们的客人买这个产品的话，可能是放这种饮料或者是酒比较多一些。因为是主要是把它，这个产品因为它本身还有一个就是摆放的那种装饰功能嘛。其实是比如说放在客厅啊，或者是这种娱乐室啊等等这种地方，更多的话功能是放一些饮料或者酒啊， 对 对, 对， 啤酒啊等等。 其实就是充当一个冰柜或者冰箱的一个功用。 对 对, 对。 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真车的一个车头。 是的啊，是的。 所以它至少还有点趣味，就类似于你比如说你要去 4S 店的话，很多 4S 店可能为了更贴合它的某品牌的车型，比如说它做的茶几啊，它的椅子呀，可能都拿它自己品牌的轮胎呀，或者什么 对 做的那个，哎，你一看 对 吧，任何地方都充斥他们家品牌的 logo。 嗯，一开始我以为我看着这个，他说跟我说冰箱，我说哦，原来是冰箱啊，啊，拿这个汽车模子做的是吧？他说不是，这是真车切下来然后改成一冰箱。 嗯嗯嗯， 说我的天哪！ 对， 后来我就说，哎呦，这太酷了！我就琢磨啊，我就在我们家想地方，我哪能放一个这个呢？我说算了，我先问问价格吧。一问价格，哎呦，价格也非常特别好，基本上是一辆车的价格，得20多万。是吧？ 差不多是， 哎呀，好啊，这个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回复冰箱有它的开盖的几张图，而且呢，这个颜色比较多，我挑的是我最喜欢的一款绿色的，让大家瞅一瞅。这个除了这个，今天还有好多特别好玩的，比如说大家回复“垃圾桶”三个字，就能看见一款垃圾桶。真的，这个摆家里边，我觉得还挺酷的，就好像看着像是一艺术品似的，

特别有设计感，包括它的设计感不光是说就是好看，我用起来特麻烦，不是，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刚刚大家发垃圾桶看到那个跟大炮弹似的那个垃圾桶啊，当然我觉得它比炮弹可爱多了，就是这个应该是德国的牌子， 对，德国的叫 Vesco 的一个牌子。 哦，他们就是专门出垃圾桶， 对，他们家也 真的假的， 就真的就只生产垃圾桶，也是德国，也是也是有百年历史的一个 很老牌的了， 很老牌，就是他们家族几代下来就是只做大垃圾桶，其他的不做。 哎呀，真好真好，哎呀，太专一了， 就跟去德国看。坐出租车都是奔驰的， 嗯， 街上垃圾桶全是 Vesta， 是这意思吗？ 是，如果说是家庭，一般他们垃圾桶会，当然就是大的会比较多，所以说适合放在家里一些，比如说重要的位置，比如客厅啊，来个朋友什么的。如果说垃圾桶，这个放那儿以后也好看，也比较实用，因为它比较高嘛。 就它还像是个摆件儿。 对，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台面可能大概一米高，这个垃圾桶的话可能就跟台面差不多高，那你扔东西不也很方便吗？ 对， 就不用再弯腰去扔东西。另外，其实，咱们这次给节目发的这个照片是一个类似于像火箭这样的垃圾桶，它的英文名叫 Space Boy， 就是翻译过来就直译过来，它其实叫做太空男孩。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有点小故事，是那个这个家族的这个现在掌门人的儿子，就是有一天他爸爸跟儿子开玩笑说：“哎，你要一个什么？你想要什么垃圾桶啊？”他跟他爸爸说：“我想要一个火箭。”那他爸说：“那行吧，那我们就造一个火箭垃圾桶吧。”然后这个火箭垃圾桶就由此诞生了，而且是我们确实品类里面。销量非常不错的一个单品。 哦，好啊，去到原产地可以背一个回来，虽然说有点大，可以买那个牌子的一个小的嘛，小点的，对不对？说到德国，它的家用电器就太多了， 就比如说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也不便宜的，比如说像厨房用的一些锅碗瓢勺， 对， 啊、哦，好贵的， 对， 然后再包括像各种刀。 对 啊，菜刀啊，什么削这削那个刀啊，也好贵的。 是， 包括还有一个，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也是德国某品牌的那个，就是这么一个小工具箱。小工具箱都是那种电钻头的，但是它有各种头，你可以换按不同的大小。你比如说，你就不用用螺丝刀了，然后直接噌一下，噌一下，无论你是修车也好，你往墙上钻钉子也好，特别的方便。很小，哎，也不错那个。 是的，确实，德国这方面它的工业底蕴还是挺雄厚的。 是， 所以这种工业产品、家用电产品还是蛮多的。 对， 大电小电什么。 但是你会发现，德国产品跟意大利产品不太一样。 差别。 对，差别很大。 嗯， 德国还是相对严丝合缝、中规中矩。 是， 意大利呢，就做的有点让你，哎呦我的天。怎么做出这样的感觉呢？就是有点那种异想天开，很有艺术感。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有一些那个画家的哥哥们，他们家里的用的很多的电器，一看，哦，这个肯定是哪哪哪哪哪的，他说啊，对，我说这种风格差不多就是这个地区的风格，就是用的会比较多。 当然了，你比如说，为什么动不动啊时尚大展啊， 对， 服装周啊，人都是在意大利的米兰， 对 啊，一到什么。车展呐 什么的都在德国，它方向不一样， 对， 而且人家制造东西的那种感性和理性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不一样， 对，这个咱们听众朋友里边有很多就是很识货的啊，比如说GPY 就说了，先回复了一个猜，就看见了那个图片，人说啊 ，Smeg 500，我说哎呦厉害啊。来，接下来大家，今天带了好多好多的美图，下面呢大家继续回复什么呢，叫美爆了啊，三个字儿，你能看见好多好多是手绘的一些产品。 手绘， 对，手绘的有什么冰箱啊，有什么这个榨汁机，好像还有电水壶，还有那个面包机烤面包机，等等等等，这些都有。哎呦，巨漂亮，这个也价值不菲吧。你看我一上来就先问价， 其实 这个是不是艺术感特强啊？ 对，艺术感很强。它是，刚才您提到那些手绘版的那些小家电是，Smeg 跟 Dolce & Gabbana 的一个合作款，也是请了 Dolce & Gabbana 他的设计师，然后艺术家，做了一些手绘，就是 但是那肯定是限量的吧？ 就比如说，好，那艺术家手绘的这些，我限量就一万个，或者多少个？ 嗯，冰箱的话是一百。 啊，这么少？ 一百台，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很多了， 就一百个呀。 对，就一百台，而且他 还说想收个电水壶呢。 那你想像版画的，你不能没完没了当印钞机啊！我天啊！ 小店的话会比较多。 原来路易威登的时候，最开始也出了好多限量版的手绘的皮箱 啊，对，有。 那这近几年不就全出来了吗？ 是， 就改成所谓的机制了，对吧？对不对？我估计啊，行，先限量着吧。 对，大店就是大的冰箱是一百台，而且每台它是风格，包括它的画都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小店的话就会看到，就是没有这么多限量。 嗯， 就是而且价格比较亲民一些 啊， 我们大家其实还是可以接受。 嗯， 好，哎，说到这些品牌的话，包括像一些家用电器的话，这样咱们还回到你最熟悉的意大利。除了吃的，除了比如说刚刚我们介绍到一些小家电，还有什么值得是带回来的呢？ 但是如果说女生去，肯定就是淘那些大牌的一些什么 啊、 这些东西、 哦， 因为那边皮具也还比较不错， 嗯， 也是挺有历史的， 对 啊。所以如果说对去，特别是去意大利的中南部，因为中南部的话是做手工艺产品比较出名一些， 嗯， 北部的话还是偏工业，因为它北边的话是跟瑞士啊、法国这些国家是接壤，北部偏工业，南部是偏手工业、农业这样。如果说买这些手工制品的话，皮具啊等等，可以去就是中南部这些城市，可以看看。 我意大利有一个东西叫是叫奶酪刀还是叫什么刀来着，特别的棒，具体什么牌子我也有点忘了。 嗯， 说那个刀您回来切豆腐什么也都没问题 啊。 我有一朋友，当然回来不是说切豆腐、人家过来当削皮器，他说因为中国人嘛，吃奶酪也不是特别多、当时就是觉得那个特好看，是一个木头把，而且人家那个整个整体包括那木头把、全部是手做的。然后他当时是怎么算呢，说意大利人多懒呀，他能手做一个还做得这么漂亮一东西，你不买它干嘛。然后说因为当地人做手做的相对少，就是真的自己做手工的相对少，但是那边的人工费呢相对又高，而且呢他们到的那家店呢又是一个人家就是类似于像日本的那种小店似的、一下做了好多年了，好像是什么祖父就是做这个的、后来呢是他的父亲开了这个品牌，然后就开始做这个，而且你只有在这儿才能买得到，不像是很多现在我们比如刚刚说到的德国的那些牌子，我网上啊这儿啊的哪儿都能买得到，东啊什么的我都可以买得到，那个是你只有到那个地方才能买得到，而且他觉得价格还是合适的、他能够接受， 就很亲民呗。 对， 他说买这个是比买什么冰箱贴要来的更实在一些 的。是的 之前好像见过您说那一套刀 是吧， 是很完整一套、就是、 对对对，有 对，形状也是非常 完整的，太贵说是、他就挑了一把小的。 还是就是可能是就是他那种文化需要不同的奶酪，可能需要不同的刀具。 对，对， 主要可能跟薄厚啊什么都有关系。 对对。 最关键，他买了一把最不像奶酪刀的刀， 啊， 他以为这不是奶酪刀， 他以为那是个削皮器。 哎，对对对对。回来之后，哎，大厨跟他说啊，这是奶酪刀啊，我以为削皮器呢，人家那儿没有削皮器啊，挺有意思。来来，我们先进两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节目由一号信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信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信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信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